是不是啊？ 哎， 所以这样一来告诉大家，脾脏的功能不光在脾上，一个是脾，一个是胰腺，一个是肝，一个是肝，哎，化水湿啊，化水湿，是不是啊？那脾脏呢还有它第四个功能啊，第四个功能叫脾主肉，所以人这个胖瘦的问题，哎，它也是由什么呢？肝脏来决定的。而且脾五行属土，防水湿上犯，这又和人的什么呢？这个淋巴循环呢，啊，和泌尿膀胱这都有关系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确，健脾不指的是你光脾那个零件，而是脾的气血生化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说一说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辨证施治。我给大家伙常说啊，说人得病啊，别得名牌疾病，是吧？那么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。那么在世间这百病当中啊，稀奇古怪啊，稀奇古怪。但是呢，在这众多的慢性疾病当中啊，世界卫生组织给归纳出了四大类，叫人类健康四大杀手。这头一号叫心脑血管病，又回到了中国历史上，是吧？人百病首中风的这么个阶段啊，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啊，心肌梗塞、脑中风、眼底出血这类中风病又排到了名牌疾病的第一位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要给大家说什么呢？今天呢，咱们要给大家来说这高血压病和低血压病的辨证施治的问题。高血压病是名牌疾病，您讲低血压病干什么呢？哎，这就是啊，好多朋友啊，这个知识不对等啊，知识不对等，对疾病的认识啊，对疾病的认识不够清楚啊，不够清楚。其实啊，说到高血压病，我就想告诉大家，特别是我们的新听众，一定要在你的本上把这句话记下来。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更可怕。为什么更可怕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这个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更可怕，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。这个隐形杀手从何说起呢？因为好多人认为只要我血压不高，我就得不了中风。结果我们现在看一看，原来呀，这个高血压病是心脑血管病的阻力部队。但是近些年来啊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风病的病人血压病不高，而究其根本是吧，低血压病的、糖尿病的、房颤的、颈椎病的，是吧？往往这些病虽然不是中风的主力部队，但是正在逐渐的乘虚而入啊。什么叫乘虚而入啊？你不重视它，往往呢阴沟里翻了船。就这些啊，隐形杀手就成了什么呢？夺命的疾病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说低血压病是隐形杀手，这是第一句话，大家要写到本上。 那么第二句话大家还要做记录，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更难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低血压病人的元气亏的比高血压病人亏的更多，换而言之来讲，就是欠的健康债更多。那有人就问了，你有依据吗？哎，我下来就说一说我的依据，是吧？大家注意啊，咱本话是中西结合，天人合一的大智慧。什么叫大智慧？大智慧就是大道至简，不是强词夺理，要让老百姓，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的有缘人心服口服，他就是那么回事，你听明白了，这叫大智慧。反过头来，大夫一拨了脑袋啊，就是那么回事，你不服他不理你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是拔匠眼子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成啊，咱们要做以理服人，是吧？以德服人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实话实说，我这人呢有时候脾气不大好啊，性子比较急，是吧？有时候说话呀啊，有时候这个教学生啊不讲方法啊，不讲策略，是不是啊？单刀直入，我话说得很直，但是我没有害人的心啊，我就是希望病人能够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啊，我不给你绕弯子啊，不给你绕弯子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下面来说高血压和低血压，为什么低血压病比高血压病难治，为什么低血压病人他的元气亏的比那高血压病人亏的多啊，我下面就要来说了啊。说这个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说说什么是血压，是吧？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啊，询问病情啊，寻找养生的良方啊，说我头疼啊啊，我屁股疼啊，我胳膊疼啊，我脚疼啊，你说这样的人呢，就是不懂养生文化的啊，因为他说话掏不到重点。又反过来呢，有的人上来就报菜名，我高血压、糖尿病，是不是啊？颈椎病、腰椎病，他报了一堆菜名。实际上这样的人也是没有文化，说明他只知道病的名字，不知道病的由来，是吧？那么相反呢，那个知识分子啊，他一张嘴，我是常年劳累颈腰椎疾病，你看人说这话他有水平，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们说人说话要有个前因后果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你经常批评你家那孩子的时候啊，这是老大是老二啊，啊怎么说话啊不着调啊，是不是啊？说怎么不着调啊，一问三不知，对不对啊？一问三不知，是吧？这一问三不知，这三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三呢就是全世界啊，起因经过结果，过去现在将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人你想活明白，人你想把病治明白，人你想把工作做好，换而言之来讲，说你想成功，你就绝对不能做那个一问三不知的人。一问三不知就是无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三大家把它写到本子上，过去现在和将来，这叫三。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这也叫三。人类呀，迄今尚未解决的大智慧的问题，我从哪里来？我是谁？我将要到哪里去？是吧？这是人的生命的健康问题，是不是啊？生命的智慧问题，很高层的。所以我们研究的大智慧 啊，就是这大道至简里边的文化，是不是啊？我咋得的病啊？我现在什么模样是吧？我调完了我什么模样，我将来能什么模样，你看多清楚，多有条理啊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这个血压。血压是啥？是吧？血压是啥？血压，我们平时拿血压计测都知道，血压是血对血管的压力，这压力太高了，血管弹性差，心肌变肥厚，血管变硬化，时间久了血管破了出血，是吧？那这个压力这么高不好，那就低呗，太低了也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活人有血压，死人没血压。咱还别说死人没血压，在医院做外科手术，那个坐着监测监控一看，呵，血压高压低过90了，告诉赶紧停止手术，赶紧输血吧。为嘛呀？低到85休克了，小命玩完了，你这边手术缝好了，那边命都没了，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所以治病是为了活命，是不是啊？你把人这病治好了，人命都没了，你就白治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血压的第二个重点大家要知道，血的压力是推动血在管道当中循环不止流动的动力。所以我们站在中医的角度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什么叫中医，什么叫西医啊，这是要地道的。中医你不能给人一看病就让人吃西洋药，给人一看病就挂点滴，那叫什么中医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不成了假洋鬼子了吗？是吧？那么西医，你西医给人家看病，你别动不动的就给人开中药，你别动不动的就给人拿中药方子，是不是啊？反过头来呢，你西药一样都不会用，那你叫什么西医啊？是不是啊？这叫舍本逐末，中西结合。什么叫中西医结合呀？别管中医还是西医，他研究的是这人这条性命。所以说用中医和西医结合的观点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本质。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血压，西方医学讲，哦，血压是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，血压是推动着血在血管里边循环的这么个动力。这是西方医学生物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解剖学生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当中，这个血压是什么呢？这个血压是人类气血的生命的活力。中医讲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，这个压力足活力它就大，这个压力低它活力就不足，这个压力过高了阳亢，过于亢盛那就是病。所以中医把高血压病进行分型之后叫眩晕症啊，叫眩症，是吧？那么有一个类型的高血压病叫什么呢？那就是人脾气暴躁血压特别高，叫肝阳上亢啊。所以说不少中医给高血压病治病用泻药，那我告诉你，这治的就是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病。但是中医讲究辨证施治，是不是所有高血压病人给吃了泻药都能泻下来呢？非也。比如糖尿病脂肪肝的人，他血压也高了，而这个高是血液粘稠度太高把血压给憋高了，你用泻药，瘦人多火胖人多湿，这胖子本身就阳虚，你还让他跑肚拉稀，越拉阳越虚。所以啊，治肝阳上亢的药不一定能治高血压病，你对了症它能治，你不对症还加重病情。所以现在有好多那大胖子，咱们叫肥友，是不是啊？减肥吃泻药，吃跑肚拉稀的药，一拉人是瘦了一圈，一停药又胖两圈，什么原因？因为血药会导致阳虚，阳虚会导致痰湿堆积，阳虚会让你长更多的肉。老吃泻药，痰湿往肠子走，慢慢黑肠病。所以药这东西是不能乱吃的， 啊，我老给大家讲那北京的那个，是吧？这因为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新闻，是不是啊？吃龙胆泻肝丸吃成肾衰竭，一命呜呼的，是吧？那药都有毒，是吧？以毒攻毒吗？你吃错了药，中了毒就要了命。所以药这个东西，用之对，活人济世；用之不对，伤人害命。所以这个医生无德，医生无术，那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，咱们这个别扯远了，赶紧回来。说血压，咱们中医看它，啊，是什么呢？是气血生命的活力，是不是？所以高血压